名字叫超屌，他为我左手歌名听众的小屌，奥妙的报道结束至高潮，每次轰炸结束我来写出最后交表，他用手指让我射，射出我灵魂间波折，像哈利波特的魔射，若错过好比畸形的魔者，疏拖着负担他在风里倒油漆，候鸟般孤单飞翔却就不休息，风经过吹起舒欢快的酒气，树不怕负担将生命不分交集，不见残叶飞树孤寂，好比他全身裸体只裹着一层狗泥，瓶中的精灵这是我的手笔，人形或自尽一定引他们走近，在城市中凝视着那么一群奇才，有参差的记载着那么一场题材，城管再厉害但记载不予理睬，风格自一派仿能成为奇才，奇才的粉色弹中不然的把那闪光，红的绿的黄的蓝的，请你不要看那闪光，别忘写名字，用精致的瓶子亲自去留下海树警示的影子，瓶子的影子徜徉在街头演折，天马行空的想象不能被阉割，若把坚强比作面庞它是什么颜色，不能回答碰巧已经把它掩饰。 I'm a genie in a bottle, baby, gotta rub me the right way, honey. I'm a genie in a bottle, baby, come, come, come on and let me out. I'm a genie in a bottle, baby, gotta rub me the right way, honey. I'm a genie in a bottle, baby, come, come, come on and let me out. I'm a genie in a bottle, baby.Genie in a bottle, baby. Come, come, come on and let me out.